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918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他是沈阳公安局的警士高曙光。 日军为发动918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生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了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地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918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凑巧，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的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做无谓的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以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只有黄显生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918事变爆发以后， 东北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极大破坏，日军沿铁路线进攻，收缴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缴械投降。但由于黄显生预先在部分警察队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时间被日军缴械的东北警察多携带武器投入抗日斗争。东北的14年抗战中，许多抗日领袖都出身于警察，例如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山、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均举起义旗，在东北各地奋勇抗战。抗战的东北警察部队指挥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邓铁梅。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5000余人，组成8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菜沟张家铺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应该说，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反应并不慢，他们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苦战的味道。尽管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最后时刻奋起抵抗，但由于当时大势已去，这种抵抗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918事变中，第一次让日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战斗，发生在9月19日。在日军试图攻占被称作南大营的长春南岭兵营时，守军英勇迎战，和日军苦斗十个小时，让骄横的关东军在黑土地上付出了第一滴血的代价。这一仗，日军不但付出了约200名人员伤亡，而且参战的两个大队大队长均被击伤，一名左官阵亡。南岭位于长春以南 1.5 公里。1907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处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时期，这座大营的占地规模约为30万平方米，其火炮可以直接覆盖关东军控制的铁路，堪称东北防务的军事要地。张作霖曾多次派人来此视察。19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918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周25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671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4000人。任玉山团2350人，穆纯昌团1370人，另有一个辎重营。其中炮兵团拥有野炮36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所忌。由于这支部队对日军控制的铁路交通线颇有威胁，因此南岭是918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计划中夺取的第一批目标之一。9月19日凌晨，日军利用驻防在长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向南岭发起攻击。守军在请示时得到已经决心降敌的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西洽的命令，要其不得抵抗。当时主政吉林的张作相并不在东北，但日军攻入南岭兵营以后，迅即占领炮兵第一营的营地，仅15分钟就将其所属16门大炮全部破坏。见此情形，守军义愤填膺，不肯接受不抵抗的命令，强夺军械库向日军反击。 由于日军投入战斗的仅有数百人，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部队当即将进入营区的日军赶了出去，战斗打响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根据中方记载，南岭一战，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后来投敌的吉林军属参谋长西洽不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流线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上午进攻日军增加到两个大队，但仍然无法拿下南岭兵营，反而损兵折将。中午日军驻公主岭的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凡下令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30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均以火车直送长春，加入对南岭的攻击。下午4时，南岭守军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以后突围，日军使攻战已成一片废墟的南岭兵营。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报道，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该报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在进攻南岭和宽城子时遭到的抵抗。文中提到，不计后来到达参战的骑兵部队损失，日军在此战中共阵亡63人，负伤119人，另有2人失踪。在该报当天的报道中，并提到这一天战斗中还有从哈尔滨赶到长春参战的39名预备役官兵下落不明。虽然没有提到是否损失于南岭战斗中，但颇有可能。此战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阶最高的是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普志。这名出身茨城县的步兵中佐似乎是因为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在战斗中轻易投降而大意出现在第一线被击伤的。另一名日军大队长及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陆野新一郎少佐也在战斗中被击成重伤。当时大队长黑石少佐不在军中。日军中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为独立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少佐，死后特进一级。根据日本军方后来制作的军歌《啊南岭》所述，仓本是在进攻中遭到中国军队手榴弹的袭击负伤，停留在两军火线内时又被炮弹击中而死的。日方报道中并提到陆野出身宫城县，其叔父阵亡于日俄战争，自己参加过1919年在海参崴和1928年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战斗，而仓本之父死于日俄战争，本人是陆军士官学校31期生，体重200磅，在周围人中被视为是沉默寡言的武士典型，却不料被中国军队击毙于南岭阵前。南岭的抵抗虽然最后归于失利，但一战就给日军造成如此损失，说明东北军并非不堪一击。看到918事变以后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撤出关外或叛变投敌的部队清单，不禁让人感叹，假如东三省处处皆是南岭，日军又怎能肆虐于这块土地呢？谈到918事变，日军轻松获胜的原因，突然袭击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词句。其实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北大营遭到攻击之前，东北军上层对日军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战斗打响的时候，官兵们明知情况不对， 却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无策。但是日军的进攻也确实有真正令守军措手不及的时候。9月19日凌晨4点30分，日军第四联队主力含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炮和山炮小队对吉林长春城外宽城子兵营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就被日军打了一个冷不防。从日方留下的照片来看，宽城子守军在遭到攻击时只能将棉被淋上水堵在窗口充当掩体，仓促应战。的确是够猝不及防的。宽城子兵营守军为东北军第23旅663团第二营，共600余人。当大岛联队已经开始破门而入，该营营长傅冠军还在努力地和日军交涉呢。对于日军要求守军投降的要求，其实傅冠军营长和大多数早已接到利弊冲突命令的东北军军官一样，并没有敢于硬顶，只是想守住最后一条底线。副营长表示，地可以撤，枪不能缴，枪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副营长可能认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会卖东北军这样一个面子。日军的回答是当即开枪射击。副营长身材高大，当即中弹重伤，不久死去。看到营长中弹，守军群情激愤，立即开枪抵抗。因为措手不及，宽城子守军在营区既没有战壕，也没有堡垒，只有兵营是坚固的俄式建筑。事变骤起时，只好凭借还算坚固的营房和日军对抗。把棉被淋上水来防弹的做法，中日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过。用的最好的算是冀中的土八路，他们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把棉被浇上水盖在大车上，由战士在下面推，靠近日军炮楼以后放置炸药，人称土坦克，战果不俗。但是宽城的守军对抗的日军却不是仅有轻机枪装备的日军守备队，而是装备了大炮的关东军。靠棉被抵挡大炮，效果不过是聊胜于无。战斗结束以后，可见宽城子兵营的房屋大多在日军炮击之下房倒屋塌，守军伤亡惨重。战后第二天，有记者访问宽城子兵营，所见如下。本月20日早7时20分，见我军营之围墙已化为焦土，而东西南北各兵士宿舍亦被炮击崩塌，营内我军之死尸有裸体者，有半裸者，有穿上衣而未系牛者，有只着下衣而未系带者。见左右岗楼内有尸两具横卧地下，血迹淋漓遍地，只是日军偷入我营时被以刺刀扎死于岗楼内。观营门旁有青泥浮尸一具，身体肥大，秃头大耳，下着马靴马裤，卧倒墙下。当即近前细看，乃生前相识之副营长也。连军服都不及穿就投入了战斗，可见抵抗之仓促。突然袭击，兵员数量占上风，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担任指挥的大岛陆太郎大佐原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在日本军官中属于佼佼者，这种情况下战斗似乎应该是一边倒。然而就是这样仓促的抵抗，宽城子守军竟然将日军一个连队硬生生地挡在了门外。战斗开始以后，日军以三中队为最右翼，二中队一部居中，一中队为左翼，同时向东北军据守的三个建筑物发起了冲击。早晨六时半左右，日军占领东侧营房一角，但后续部队在通过营房以南的开阔地时，遭到东北军官兵猛烈火力的阻击，进展缓慢。又经过两小时激战到八时半，日军的第一二大队方才突破了兵营的东南一角。但是因为入口狭窄， 被东北军火力封锁，伤亡不断，却无法深入。此时日军呆板的指挥才稍有变通，派出一个小队向营房后迂回，结果被守军识破，遭到猛烈射击。迂回部队指挥官熊川少尉也被打死。估计此时日军指挥官大岛一定非常后悔，因为宽城的兵营扼长春大门，日军急于占领此地，若当初如副营长所要求的那样撤离而不缴械，恐怕宽城子早就拿下来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长春城内孙锡林营最终未缴械而撤出。现在日军攻占长春的进展很不顺利，攻击南岭的守备第一大队也被守军顶住，无法攻克。假如东北军上层了解情况以后改变政策，以长春为契机坚决抵抗，东北各地尚有十几万东北军，而日军加上越境增援的驻朝鲜日军也不过四万人，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有胎死腹中的危险。面对这一局面，大岛干脆下令打起联队军旗，一直迫近到散兵线后100米督战，然而依然没有多少作用，日军继续被死死压制住。直到上午10时10分，赶来助战的日军携带三门大口径平射炮赶来，才占据了优势。此时长春警察分署署长孙佩琛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西洽的命令，带避免冲突的急令前来劝守军撤退。守军此前多次请求上级指示，得到的都是要求不得抵抗的命令，至此失望已极，乃于中午11时向北冲出军营突围，一步突出，一步被日军缴械。而日军自己统计，此战伤亡57人，东北军阵亡70人。尽管一方仓促应战给日军造成的杀伤并不小，宽城子守军打到这个程度，第一是因为同仇敌忾，战前因为日军在东北横行霸道，已经在很多东北军官兵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东北军内部民族主义教育也颇有气候，加上营长被杀，守军有坚决抵抗的决心。第二是因为东北军装备当时还是不错的，一个团有六门平射炮、六门迫击炮，轻重机枪配备合理，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三则是日军在918事变初期时，虽然训练装备都不错，但依然处于从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转型中，其指挥能力、作战水平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918初期拥有兵力优势又有兵工体系的东北军未能进行有效抵抗，丧失了遏制日军侵华狂潮的最好时机，而宽城子之战也让人感到不由扼腕。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31年11月27号，占领沈阳的日军向锦州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在饶阳河附近与东北军发生激战。这场战役的结果如何呢？中国军犬部队又是如何投入战争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演播白刚，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